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。一路飒飒，没在聆听，没在守候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飒飒。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，透明的阳光，轻柔的细雨，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，

要寻找停悟，没有退路，那我也不要散步，没人去仰慕，那我就继续忙碌，爱呀爱，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。